发现，再到做出决定。这一次卢汉文很坚决，没有丝毫犹豫。他的流云抛下了队长的索克萨尔，转身冲向了小手冰凉。三段斩剑影步，两个技能接连施展着，三段斩高速移动所划出的残影尚没有从人们眼中消失，数个流云的假身就已经扩散开去，小手冰凉几乎是在刹那间被死死围住。现场一片惊呼，大家都在关心苏克萨尔的安危，结果卢汉文果断地扔下了他们的队长，直扑星星治疗。这样会如何呢？大家来不及细思索，只是很惯性的，当他看到职业选手做出意料之外的举动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特别高明，特别神来之笔。于是掌声跟着就响起来了。被剑影步围困的小手冰凉确实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七个卢汉文可以完美驾驭的剑影假身程度，就是一个荣耀老前辈恐怕都无法轻易分出真假，更何况安文义这新秀。即便如此，卢汉文依然是全神贯注地操作着，对于这个星星战队所谓的漏洞，他没有丝毫的小瞧和轻视。剑影步只是为了让对手丧失判断，真正的目的依然还是攻击。从三段斩到剑影分散开分身，再到流云正式开始攻击，这过程几乎只在一两秒内。当流云的重剑艳影斩落到小手冰凉身上时，他留下的那一系列残影甚至都还没有散尽。小手冰凉被一剑斩翻在地，掌声顿时更热烈了。攻击得手，那在观众看来，卢汉文的意图大成功啊。但是紧跟着炮火来源，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一直在外围游走着，场上的任何一个点都会被他纳入自己的攻击范围。卢汉文的决断来得突然，苏沐橙一时也是反应不及，所以攻击骚扰到此时才来。卢汉文没有太意外，他早料到苏沐橙的枪炮师会来火力骚扰，他所擅长的屏风炮打法是蓝雨战队赛前一再强调的重点之一。不过这个距离卢汉文有自信，他可以一边应对沐雨成风的炮火攻击，一边死死盯住小手冰凉。毕竟对方只是一个牧师，没有什么战斗手段，应付起来要简易不少。闪身避让，流云的剑锋依旧朝着小手冰凉斩落。此时卢汉文的注意力倒更多的是在注意着苏沐橙发动的攻击，只要不被他的攻击给扰乱，那么他依旧可以盯死星星的治疗，那么到时候星星总得再多人来救吧。这就是卢汉文的计划了。他们的治疗灵魂愚者虽然也落入了星星手中，但黄少天和郑轩已经夹击去救，星星即使想做治疗交换，接下来也总得将目前的局面做出一些调整才行。最简单有效的，那当然就是叶修的君莫笑转火来攻了。卢汉文的视角没有漏过对君莫笑的注意，他抓住了对手的把柄，当然要充分的利用，借此机会将战局引由他们蓝雨主导，那是再好不过的。但是没有动静，君莫笑居然一直没有动静，依旧在那儿狂攻索克萨尔。索克萨尔术士一个，贴身近战比起治疗职业就是强也有限，更何况宇文州那手速，面对叶修的散人快打，卢汉文没办法再继续想下去了，再想下去感觉就是对队长的不敬。但是叶修完全不理会他这端，是觉得靠苏沐橙的枪炮火力就能解决问题了吗？看来自己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啊，必须要让星星感受到枪炮师的策应是不足以帮助他们治疗脱困的。猛攻，继续猛攻，比起之前卢汉文的攻势更加大胆，更有一种死也不会放手的气魄。但是还是没动，君莫笑对苏克萨尔的攻击依旧那么的专注，那么一丝不苟。卢汉文想留意一下君莫笑的视角有没有注意到这边， 但是三人快打节奏太快，武器千机伞一直在变，角色的位置、姿势、动作也在配合着武器形态和所用技能做着不停的调整。视角有偏向这边的时候吧，但那是在留意这边的情况吗？卢汉文判断不清楚，但是他刚刚吸取过经验教训，这一次他已经不能再动摇。现在放下小手冰凉去救队长，那方才这些攻击不就成了瞎耽误功夫？这么一场重要关键的高水平对决，哪里容得下这样白费时间的举动？现在就算是错，也要坚决的一错到底，从错中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斩斩斩！剑客刘云更加疯狂了，由于手抄重剑，甚至有时会让人产生这是狂剑而不是剑客的错觉。 李指导，你怎么看啊？ 场上的局面让解说潘林不得不再一次向李一博讨教。 这个场上涉及的交换是多层面的，一时间不好做出判断。 您是指蓝雨治疗再到星星治疗，中间又再加着一个宇文州吗？ 是啊，乍看之下蓝雨好像是二换一，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对他们的治疗展开营救，而星星这边只靠苏沐橙的枪炮火力对卢汉文的限制明显不够，这样一来呢，局面似乎又倒向了蓝雨这边。只要黄少天那边顺利的救下灵魂愚者的话，主动权应该会落入蓝雨手中的。 所以说接下来黄少天和郑轩的表现将是关键。 是的，不过迎来这种转机的却是卢汉文的大胆举动，否则的话蓝雨就算救下徐景熙也不过是个不上不下的局面，但是现在有可以因此一举奠定主动。 明白了。 潘林点头，而电视的转播已经不可能将整个战局放入画面了，战斗分布成了多块，伴随着两人的说辞，镜头交到了二人定义的关键点，风中蓝雨对灵魂愚者的救援行动。灵魂愚者坚持的时间不可谓不长，一来守护使者板甲职业本身防御力就强悍，再来徐景熙的发挥也够顽强，但凡有点空隙，加血呀加防御之类的技能立即往自己身上套。蓝雨作为一支善防守的强队，治疗选手所擅长的那就是被动局势下的救人和自救。 哎，这家伙还真是难缠啊。 眼看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和郑轩的枪林弹雨完成了迂回，正从风区两侧切入，方瑞发出叹息。 放心，有我呢。 包子却还是自信十足，到底是自信还是没搞清形势的严峻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救兵来了， 方瑞提醒了包子一下。 你搞定？ 包子轻描淡写地问。 你还真省事儿。 方瑞吐了口血。两个人欺负一个治疗还是比较轻松的，两人尚有功夫在频道里交流，但是接下来形势就将严酷。抓着治疗做人质本是他们占据主动的关键，但是人质一旦被营救成功，非但会失了掣肘，人质还会成为对方的强力后盾，那可就不好打了。 朝这边拉一些。 方瑞招呼包子。 你吩咐我照办，不要让对方察觉我们的意图。那换个频道。 嗯。 包子在星星频道里刷着一，蓝雨观众看的那个火大呀，这两个货一边欺负他们的治疗，一边还有的没的在公共频道里聊天，什么不要让对方察觉我们的意图什么的，这一定是烟雾弹吧。星星频道作为观众可是能够看到的，包子在一一一刷完存在后可没人答话呀。结果这时星星的队长最可怕的叶修忽然在频道里说了两个字，稳住。稳住？把什么稳住？当前局面稳住吗？稳住当前局面，那星星就是一换二，那当然是不亏的，但问题是稳得住吗？黄少天和郑轩这一杀入，这一端就相当于是带治疗三打二， 这个好像不是随便说句稳住，那边就真能稳住的吧？两个字顿时就引起一大堆的猜疑，解说潘黎难免又向李一博去讨教了，烦得李一博只想劈死他。解读这样一场比赛已经够费劲儿，居然还让自己去解读叶修的用意，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吗？李一博心底臭骂潘林，直播中却不得装模作样的分析一番。 大概叶修另有什么部署会支援这边的方瑞和包子吧。 李一博说着一些和没说类似的废话。 支援？会有吗？ 场上角色一共就五个，掰着手指数一数都可以。方瑞和包子是被支援对象，排除。安文义也是一个急需支援对象，排除。叶修自己抓着蓝雨玉文州，他倒是可以腾手，但是他放了玉文州等于也在给蓝雨增加支援。那么只有苏沐橙。策应高手最善支援的苏沐橙。 苏沐橙在干嘛？ 导播连忙找沐雨成风，这一找到顿时一惊。 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完成的这个走位是 沐雨成风掉在远端，身边又没战斗，所以得到的镜头少之又少，倒是在很多战斗的地点将他做出的攻击收了进去。而之前卢汉文狂攻小手冰凉时，支援这端的沐雨成风得到了一些镜头，由于他的火力始终没有限制住流云，所以苏沐橙不断调整着沐雨成风，试图更近一些。但是现在当镜头完全转到他时，大家再一看，沐雨成风完成的调整真的是针对卢汉文的流云吗？ 不，这是要给予风区里的战斗火力支援了呀。